身边。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天儿什么时候下雨呢？ 又开始盼着了。 老猜，关键是心里边慌。 你慌什么呀？ 昨天刚洗的车 啊，怕今天这个真下雨的话又白洗了。 不过你说这个天儿你还能猜猜啊？当然除了天气预报啊，人家有科学研究。你比如你让猜，王哥， 嗯。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还用猜吗？ 啊，这一听就知道是吧？ 好好说话，不能骂人啊！ 我没骂人，但是前两天啊，这个谭先生就遇见了一件比较新奇古怪的事儿， 不分男女啦。 他在朋友圈晒了一张他在民航总医院的体检报告，谭先生啊，谭先生这个体检报告说，他有宫颈病 啊。 哎呀，这一晒出来之后，很多朋友，很多这个开始跟底下留言， 啊， 哎呦，还没看出来，您还有这功能呢？ 打岔的。 然后还有人说，这单子是您的， 啊， 那我到底是该叫您哥还是叫您姐呢？哎呀，谭先生这个体检报告显示他患有妇科宫颈什么什么囊肿， 啊， 医院建议其定期复查。 这什么情况？ 据谭先生说呀，他是因为经常出差，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嗯， 于是呢，6月16号前往单位附近的民航总医院体检。谭先生还特别舍得花钱，选择直接就选择3000块钱左右的体检套餐， 哪个贵来哪个。 哎，这不是比较全面嘛？ 哦， 而且3000块钱确实比较贵，希望呢能够有一个比较负责任的这个结果。 你看，果然啊，这价高就多算出来一样病。 哎，六月能这给钱就多给一样病，那哪成？6月24号啊，也就是昨天是吧？昨天呢，这个谭先生就拿到了体检报告。 嗯， 哎，这报告上显示宫颈纳氏囊肿，妇科诊治，定期复查。不太熟悉医学常识的谭先生啊，他不听我们健康北京，他就上网查查到底什么是宫颈啊纳氏囊肿呢。查完了之后，反正甭管这怎么说的，他肯定是个妇科疾病。 对 啊，谭先生说，哎，我一男的，我花3000块钱，这糊弄我这是啊。 嗯， 而且其他的项目是不是也不能相信了？ 啊， 你关键是你看这一条都不见得是真的，其他那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哎呀，谭先生有点气愤。你说飞行员、驾驶、飞行员啊，民航总医院都在这儿体检，他们是不是应该认真点啊？ 嗯， 认为医院体检工作不认真的谭先生就和民航总医院相关人士进行了交涉。一位负责体检的医生为工作失误向谭先生道了歉 啊， 并且表示，要不然这样，我退您钱得了啊，退还你的体检费，并且解释说，我们是这样，这个体检当中啊有一固定模板， 嗯， 所有的病症都在这模板上， 啊， 会根据化验的结果，体检结果把一些删了之后写上你的 啊，不是往上添，是往下删。 哎， 啊， 谭先生说，我这您这体检单子就是这妇科病没删干净啊，拿橡皮擦半天没擦干净。今天呢，记者也是致电了民航总医院，一位护士长说，谭先生体检单子出现的问题在于信息模板啊，医院的查询应该是电脑系统问题，正在筛选出现问题的时候反正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一下啊。 这听着这状况不太像发生在正规医院里的情况啊。 关键是今儿我们朋友认识谭先生的， 啊， 后来一问哈，据说除了给他写了宫颈疾病之外，还告诉他有前列腺炎。 所以这一看，这东西只过了机器脑子，没过人脑子。 对，这要是两个病都有，那肯定是雌雄同体，不带着 大事儿大。 这不能这么说哈，就是关键是什么事儿他都得认真，对吧？你这个哭笑不得，医院更应该严谨负责任， 没错， 是吧？哎呀，遇见这事儿，估计够谭先生头疼两天的。 你说这还好，是一眼能看出来有问题的。 啊， 有些病如果要是说啊，确实没法一下断定自己肯定患得上或患不上。 嗯， 这不也给大家造成心理阴影吗？ 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作为一些让大家这个，尤其是一些知识结构不对等的情况，你像医生就属于这种，人家有医学背景，咱是这你查了半天也未必能懂啊， 嗯， 更应该严肃认真的 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对吧？ 反正这事儿是挺够砸招牌的， 是吧？这嗨也没辙，关键是咱先生凹头啊。 对呀、啊，没事，别往心里去啊。我们知道您是真汉子。 嗨，今天要不然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认真吧。啊，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特别不认真负责的现象？ 为什么不说生活中有没有特认真负责的现象来给我们这表扬表扬？ 好人都是认真负责，都是大多数啊。有一些不认真负责，虽然是极个别的，但是他膈应人。 对、 啊， 或者您看看这认真跟较真儿之间有多大差别？ 啊，认真较真儿，那有的时候我倒宁愿他较真儿点儿，对吧、嗯？也不希望这个动不动就来啊，这个宫颈囊肿啊，和一个男汉纯爷们儿的体检报告上， 反正就大家伙儿发着短信聊着吧、 啊。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哈、啊？看了之后会什么感觉？ 别挑事儿啊， 什么事儿咱都得认真。 说到认真啊，这接下来这一篇这个考试的内容确实让大家不得不认真。 嗯， 昨天下午啊，中考呢进行了物理科目的考试，有很多走出考场的考生都表示啊。哎呦，物理难考啊，那考得太活了、 哦、 甚至有的孩子都被考哭了 啊。 昨天晚上有一位老师啊，在朋友圈就晒出了一道中考物理选择题 啊， 估测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十分广泛。 嗯， 下列所估测的数据当中最接近实际的是， 来、哎、等会儿、啊、大家一块儿猜啊， 一块儿猜 啊你来慢慢说，就是最接近实际情况的， 哎， 是吧？ 靠您估测 啊 一个鸡蛋的质量约为500克， 这一斤一个。 B， 普通家庭房间门的宽度一般大于3米。 宽度还是高度？ 宽度。C， 教室当中 我这稿子上边怎么写的是高度的？ 我 C， 教室当中啊使用的普通日光灯灯管长度是2米 啊。 D。完整播放一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需要的时间约是50秒。反正据说啊，看着这道题的时候，很多朋友很多中学生都在心里唱了一遍国歌， 对， 插着表 拿着表一唱就知道到底是不是选这项了。 反正有一位家长啊也总结孩子们考完物理之后的心声，说这个、 啊、 点为什么能超越面团啊，这个最神奇的物质，怪坡为什么阴魂不散，电流热量为什么测法特殊， 嗯， 蛟龙号的体积为什么成谜，定滑轮重力怎么能成为摩擦力，动滑轮重力和机械效率当中到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考生在考场频繁唱国歌，教室的灯管到底有多长 啊。 北京中考物理带您走进科学。 嗨， 反正今年的中考物理试卷啊也更加注重联系实际，其实啊就是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 嗯， 生产啊科技领域当中的实际问题，也涉及到衣食住行多方面的问题， 嗯， 像比如交通啊用电呐、啊、能源呐、啊、环境啊科技这方面问题。试卷当中也考察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和过程啊，探究评估题不是简单的答案啊这个网上一罗列就可以的，而且呢还不能采用题海战术学得的新情境新问题。 嗯， 反正今年中考物理试题呢有创新，首先呢是增加科普阅读题，增加了学生走进社会比如像科技馆呐、天坛啊等场所的事例啊也会出现在试题当中。因为学会阅读学习呀、这应该成为信息时代学生重要的学习方式。学会阅读学习呢也不仅仅是语文或者外语学科教学的责任，更应该是所有学科教学的共同责任。其次呢啊全卷是没有压轴题的，这个由过去的挖深、现在转向拓宽。 哎，我觉得这题听着挺有意思的，是吧？而且对，复杂吗？ 复杂。 哎呀，反正总之你想啊，这个初中的物理它也不会特别艰深，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常识。我记得我小时候特爱看一本书、十万个为什么物理。 那哪是中学物理课上的十万个为什么呀，学通了就不艰深了，学不通那简直就是太晦涩了。 还行吧，我觉得那上面的题好多都特别有意思， 是吧？ 这个跟初中的物理题都差不太多。 嗯 啊，十万个为什么有物理2本，化学2本，反正我们家只有2本啊，不知道它一套有多少本。 哈哈， 哎呀，学完了之后原来如此。高考的时候就没考物理了啊，因为那时候学的是文科、所以还挺怀念的。不知道今年考生是不是也能够认真答题，是吧？ 反正我也文科生，很久没有学过物理了。 哎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认真哈，您怎么来看待生活当中的认真的这件事情？有没有特别不认真让您生气的时候？ 嗯， 博安博新说了，认真是一种态度，对待工作是必须的，较真是生活中常见的抬杠方式吧。你们俩还年少，工作可得认真。 我就糊弄一下得了啊，认真过节啊， 过了认真季节。 嗨，这个不管多大岁数都得认真负责、 嗯、 啊，您别老觉得我们年轻。您岁数大了可以糖糊啊糊弄糊弄，那不行、啊、 那时花开也说啊，认真虽然好啊，但也不能事事认真，那样太累了、 哦、 但是啊工作是一定要认真的、 嗯、 否则那就出现不分男女的事了。 嗨，就是刚才那体检报告呗。 对， 哎呀，五零后说，生活当中的我认为是个认真的人，做认真的事儿。自打加了这个大城小事这微信呢，我每天都认真听、 啊、 从点滴的故事中汲取好多生活知识，有互动我就认真回答，不适合我的我就听着呗。 不过说实话啊，咱很多听众朋友、 嗯、 尤其是像五零后这样的忠实听众，听节目确实特认真，有的时候我们的口误啊，或者说一些确确实实犯的错误都能很认真的给我们揪出来，我们也虚心接受。而且啊，人家不是说白揪出来，人家也是查完了这个正确的读音，或者查完了正确的意思反馈给我们。像这样的认真听众啊，确实是难能可贵， 是吧？ 嗯， 哦，那我以为不光给你揪出来，还给你钱呢。 我得谢谢人家。 那你请人吃饭呗。 行，没问题啊。 真的、 啊？我请你掏钱。 何止有这样的吗？ 别小抠啊！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认真。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比较认真的事儿，到底是认真还是较真，您自己分析啊。昨天上午7点多，家住丰台区绿洲家园小区的居民发现，在小区2号楼的南侧4层外墙的那个防盗窗上啊，有一个男的神色慌张的坐在上边，呦，动弹不得呀。 嗯， 很多人都被这个景象给吸引过去了，一看这男的体型比较瘦，穿一 T 恤和一7分裤，始终用双手捂着脸，还时不时的往楼下打探观望。 这跟这干嘛呢？ 这不是想不开想跳下来吧？ 那捂脸干嘛呀？ 反正这男的身下的地面上，民警、消防、急救人员都已经守候多时了。据小区居民介绍说，这个凌晨1点多啊，这男的爬上了楼上8层啊，钻窗进入一户住户家里边，结果被住户发现了。原来是个小偷 啊！ 这男的立刻从窗户钻出来打算逃跑，没想到他被困在了楼上的防盗窗上， 卡那儿了。 哎呀，这栋楼啊一共有10层，这男的钻的是3单元8层的一户没安装这个防盗窗的住户、 嗯、 啊，可是他窜逃的路线却直奔了2单元的4层 啊， 这选择逃跑路线选择错误。住户范先生说了，事发的时候刚刚入睡，听到屋子里边有动静，原本啊是以为保姆在屋子里边活动， 嗯， 但仔细听不太对劲啊，起床之后发现有人在屋子里边翻东西呢。情急之下，范先生抄起家里边的一把工艺品刀， 嗯， 准备堵住这名男子。当他到了窗户南侧的时候，发现这男的已经下到1层和2层之间了 啊。 哎呀，这个范先生开始跟他喊，你敢下来，你敢下来我砍死你啊。你别说，这贼还挺横，这贼转过身上脸朝着楼上喊，你下来抓我呀， 这么嚣张。 哎呀，俩人就跟这较着劲。随后呢，这名男子又爬到了4层和5层之间， 还往上跑 啊、哎、反正只能没处跑啊，只能坐在这4层的防盗窗上，这回彻底动弹不行了。没多久民警就赶到了，事情就这样一直僵持着。消防员在楼下还铺了气垫，民警和消防员也轮流和他谈话，可是他就是不下来。在僵持当中，男子还从这，你多可气 啊， 从这个住户家里边顺走的烟拿出来抽会儿 啊。 民警啊劝说的时候还得给他递瓶矿泉水， 当场销赃啊，谱还挺大、 哎、这销赃没花钱，先使着再说吧。反正这男子不为所动，所处的位置吧这民警也够不着的，只能劝了。直到早上起来8点半，这名男子实在坚持不住了，就顺着消防员顺下来的一根绳子把自己捆住之后慢慢下来了， 还挺惜命、 嗯、最终就被民警给控制了。从被困到被抓，这男的在这楼，这男子小偷哈、啊，在楼外僵持了7个多小时。据范先生说呀，这男的偷了现金，拿了他1000多块钱， 那么记者昨天也是从丰台警方了解了一下，目前这名男的已经被带出派出所，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这七个小时也够可以哈、 啊。是啊， 他也算是打了这个做持久战的准备了。 当然了，在上面这又抽烟又喝水的、 哎、 要求还不少， 还挺嚣张，还你下来抓我呀，以为大家困不住的是不是？ 那你先下来吧，这不下不来了吗？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这个晚上啊，夏天来了，您还是多做好一些防范，别以为开着窗户睡觉倒是凉快，但是有可能进贼哈。 不过这么一看啊、 嗯、 防盗窗不能防贼，不仅能防贼、嗯、还能抓贼， 还能困住贼，是吧？ 就是。 不过现在有那种高科技的防盗装备、 嗯、 什么红外线的呀，包括一些门磁啊，您可以装一些这个，这样的话但凡有个贼进了您家门，他至少有一些响动、 嗯、 啊，这个能够提醒一下大家， 反正这样的防范意识是一刻都不能断。 没错。 昨天凌晨3点多钟啊，房山区长阳镇这某小区141号楼14层的一个居民家中啊，爆炸着火。 哎呦！ 有一名30多岁的女子啊，为了逃生，就爬到了楼下邻居家空调外挂机上，后来呢，就被赶到的消防员救下来，抬出楼外。这名女子呢，也因为受到烧烫伤和冲击伤，由救护车送到304医院进行救治。这次事故过火面积呢30平方米，除了一名女子受伤之外，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但是啊，殃及了停在这栋楼下的4-5辆轿车。事故原因呢，初步判断应该是燃气泄漏引起的爆燃，具体的着火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昨天凌晨3点多钟啊，住在这栋楼对面楼里边的于女士啊，就被巨大的爆炸声吵醒了，由于那个巨响还伴着震动，于女士以为那是地震了，就赶紧叫家人起床，哎呀，准备往外跑。这个时候啊，她忽然发现，哎，窗外边发红，她就跑过去拉开窗帘一看，才知道啊，这不是地震了，是对面的楼啊着了火了。紧接着我就听那边一女的大喊救命，楼下也有人往上喊话，说已经打了电话报警了，让她坚持住。于女士说，当时呢火着得很大，火苗呢也从窗户往外窜。黑暗当中啊，就看着那火光冲天啊，说自己家里都能闻着特别浓的焦糊味。很快呀，很多居民都跑下楼，于女士呢也下楼想把自己家那车给挪开，结果发现她那车啊前机器盖已经被砸了个大坑，从楼上崩下来的什么窗框啊、玻璃啊、窗帘啊散落一地呀、啊，至少有4-5辆停在楼下的车受损，最厉害的是一辆出租车后挡风玻璃都没了，整个前机器盖都塌了。于女士也跟记者说啊，消防员赶到之后呢，把这个141号楼里的居民全都疏散到了外边，并且拉起了警戒线，不让人进。周边3栋楼的电也都被停掉了。根据了解呢，昨天凌晨3点13分，119指挥中心也接到报警，房山消防梁乡中队呢立即出动赶到现场处置。到了凌晨4点12分，明火终于被扑灭。消防员呢又对现场进行了清理，确保不会发生复燃。此次火灾过火面积30平方米，可能是管道燃气泄漏导致的爆炸燃烧。 嗯，这个听着挺瘆人的哈，人家都觉得像地震了一样的，反正楼底下那些车也比较惨。还是刚才说那个吧，时不时的咱要不然就记防啊，现在有那种烟感，就是叫什么一氧化碳报警器， 嗯， 而厨房里边有安的 啊， 而且据说现在高科技，你知道到什么份儿吗？ 什么份儿？ 它那个一响，它能无限把您家那个天然气那个闸门给切断了， 自己断， 就是它直接连着的 啊， 而且这套设备也不贵，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您如果哈、啊、就是睡觉之前不检查，哎呀，窗户关严实没有，然后煤气关严实没有，你要不然就买一些这些高科技的装备。 但是我倒觉得你这玩意儿说的啊，钱花的值，确实还挺有用的， 啊、不贵，真不贵， 是吧？ 啊，您可以去考察一下啊。 刚用在刀刃上， 没错。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还有微信。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认真。哎，你觉得认真的反义词是什么？ 不认真， 不是不带这样的形容词，前面加个不字都是反义词是吧？啊， 反正差不多是那意思。我觉得马虎应该算是认真的反义词。 对对对对，认真马虎，抹稀泥， 抹稀泥也能算，那不认真绝对能算反义词了。 那是吧？ 啊， 反正总 也可以了。 总之是这意思呗、 嗯。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您怎么来看待生活当中的一些认真和不认真的事儿啊？刚才我们那微信里边有人说， 哪儿找不着了，好像是伯安伯辛说的， 嗯， 就是对家里边人就不能太认真 啊，是是是， 是吧？ 家事儿、朋友事儿、生活琐事，认真不得，那、 啊、 认真就是缺心眼儿， 缺心眼儿了都成。 他说他 有本事跟丈母娘、媳妇儿啊和婆婆这三个关系，你好好认真的。分析一下到底谁对谁错。 师傅哎，能不挑事儿吗、 啊、这一认真完了之后，立刻你家里边生活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的， 那是真出大事了、 啊、是吧、 嗯、 反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认真啊，有哪些该认真，哪些可以稍微的磨磨心泥不太认真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短信和微信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 我打 手下留情， 我打的人保直销专线4001234567，为投保客户成功试算车险保费，就送10000毫安移动电源，电话打起来，电源拿到手。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今天限行，不能出去玩了。 不用担心，即日起到6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修车险，商业险保费满3000元即送新能源车租车券，最高可达200元，可畅行1天呢。 绿色出行，共享蓝天，太平洋直修车险，10108888。 下载钉钉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先订阅，更新之后会及时提醒你哦。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北京各主要路口路段基本行驶畅通。早些时候，北三环马甸桥到东三环的农展桥内环、和平东桥到马甸桥的外环持续车多。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还有三里河东路、北土城路、平安大街的车辆通行情况啊，还是比较良好的，您可以选择通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说说李阿姨的事儿哈、 啊。 李阿姨今年63岁，是一名退休教师。 嗯， 本来想退休之后好好享受一下退休生活，于是呢就跟一家公司签了一份39800块钱的期权度假合同。 期权度假 听起来有点这个高深哈、 啊， 说白了就是把钱给人家， 啊、 给完了之后呢，会安排他，比如说什么时候想去出国玩度假了，就直接不用花钱了， 啊， 他们就帮您期权嘛， 个人定制的、 啊，就基本上提前买，然后慢慢你就自己玩去吧， 嗯、 肯定比你一次一次要省钱、 嗯、 啊。李阿姨说，她是今年1月31日和一个叫做北京悦享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当时就付了钱了。他的这份合同的这个是3年期的啊，每年可以享受12天国外5星级酒店的度假。 不错呀。 哎呀，听起来是相当不错呀。李阿姨说，这家公司呢位于北京站附近的一个万豪酒店，而且呢自称是一家美国度假公司，有什么代理、 哦、 签约的时候业务员还给他出示了公司的营业执照，还有那个代理的什么委托书， 嗯， 看着很正规。 是 6月18日，李阿姨说，要不然我去趟夏威夷啊度个假，据说那儿好。于是呢就给这个悦享国际打了个预约电话。第二天这位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夏威夷安排不了 啊。 那李阿姨说，没关系没关系，那就去多伦多， 咱还有第二套备选方案、 啊、对对对，咱去加拿大 啊。 对方表示，那只能端午节之后给您答复了。 嗯， 这不是端午节假期都过去好几天了，李阿姨也没接到这个悦享国际的电话呀。前天她打电话问问去吧，结果发现电话被转到联通小秘书了， 大事不妙啊。 哎呀，昨天她决定上门去问问，可来到了万豪酒店，发现这儿没人上班，酒店的保安也跟他说，这悦享国际搬家搬走了。李阿姨顿时啊，脑门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嗯， 莫非是上当受骗了？ 这脑门上的预感。 哎呀，随后呢，他来到了东城区工商部门，反映自己的遭遇。工作人员确认了一下，说这家公司的营业执照是真的。网上的信息显示这家公司呢还处于开业状态。 嗯， 工作人员说，这是不是骗子还得需要调查一下才能答复。 嗯， 毕竟人家营业执照什么都是正常的。 是。 李阿姨回忆了一下，当时一开始也不知道 这什么什么悦享国际，还有那个委托的什么什么 AA 国际， 嗯， 对方主动给我打电话了， 哦， 先开始告诉我是某航空公司的会员，让我去开个会，我以为是航空公司针对我们这些会员举办的活动， 嗯， 于是就去了，结果就发现，而且参加全部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 啊，这跟人航空公司没什么关系， 而且都是一对一接待的呀。白女士说：“哎呀，这玩意儿这到底怎么回事？”他记者也还真不错，辗转找到了当时给他办理会员资格那位白女士。 嗯， 白女士说：“我已经不在这儿上班了，也不知道公司现在的下落。”哎呀，但是截止到记者发稿的时候，记者也发现这个悦享国际的网站仍然在运行，官方微信昨天还在推送新的什么红利信息啊，然后呢在工信部信息的这个备案管理系统上查询的时候，没有查到这个网站的备案记录，目前还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那种先让您办张卡呀， 嗯， 啊，小姐您办张卡吧， 嗯， 啊，提前存肯定比您每次来的时候便宜打折。 我又想起来那次那个美容院后来把这所有的会员卡都转到捏脚 那边，那还好来转了，说的不好听的至少还能有点残值。 你管是脸还是脚， 啊， 还能捏一下。 关键就怕这个玩意儿啊，这个李阿姨的39800本来想度假高高兴兴的， 这是打了水漂了。 结果也不见得是肯定打水漂，目前肯定是悬， 反正夏威夷打水漂了，多伦多也打了水漂了。 哎呀，39800可千万别打水漂哦。 李某啊，这个有一户邻居， 嗯， 哎呀，这邻居他们家养狗， 嗯， 养了八只狗，这八只狗是藏獒， 八只藏獒啊！ 哎呦，这一到夜里啊，那狗就不停的叫啊，这李某深受其害啊。他说：“我这睡觉都得靠药物来维持了， 这不容易， 受不了了。”李某就把邻居左某告上了法庭， 嗯， 要求邻居把狗都移出居住的宅院。 嗯， 这个李某跟左某啊是同村的邻居，两家呀， 嗯， 就隔了一道墙。但是啊，李某根据这个诉讼说啊，这个左某从2010年3月份开始就在院里边养了八只藏獒。 嗯， 你说一有风吹草动吧，这藏獒就特灵敏，一直就在那儿狂吠不止啊。特别是一到了夜里啊，这狗叫啊，那李某根本就睡不了觉。 嗯， 那想睡觉怎么办呢？只能靠吃药来维持睡眠了。 能不能跟街坊商量商量？ 李某说不是没商量过， 啊， 多次跟左某商量的时候啊， 嗯， 是好好说，嗯，咱能不能把狗挪走啊？ 嗯， 但是对方啊不搭理他，所以李某说我这没办法了，才这个到法院去告他，要求被告啊在这个宅院当中把这个狗挪走。法庭上这邻居左某也说啊，我养那狗都有狗证，而且啊， 哦， 我又在我们家院里养的，那也不是现养区，也不是禁养区， 嗯， 你凭什么不让我养啊？ 啊，这说起来还挺有道理，有证， 反正 啊，在自己家里养的。 经过法院审理之后查明 啊， 左某所饲养的藏獒呢，办理了犬证，但是啊，八只里边其中有三只犬是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年检的。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根据规定呢，没有经过登记和年检，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养犬。 哦， 最终法院判决左某在判决生效7天之内，将饲养在院里没有办理年检手续的那三只藏獒， 嗯， 挪走。 嗯， 在宣读判决书的时候，法庭也特别指出，对于左某剩的那五只藏獒啊，这个狗叫不是影响别人正常休息吗？他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否则啊，如果因为犬吠问题，李某或者其他邻居啊再行使或主张权利的啊，左某就应该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了。 你看，有的时候街里街坊就是为这点小事儿对簿公堂，确实生分啊。以后你不是还得住一块儿吗？能不能够自己什么事儿都为别人多多考虑一下？您想，您家院子里边养八条藏獒，您也不能个个都让人家嘘， 那也得听得懂才行啊。 别说话，不许出事啊。 这还想起来那小区里养猪的养羊的，有那味儿啊。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希望大家哈，什么事儿多从公德心上多走走啊， 是是是， 然后什么事儿呢多为街里街坊想想，这样的日子不是过得才更好一些吗？625啊，明天是626啊，接下来不得不说，每年到这时候都会有一些跟毒品有关的事情。 是 啊，当然了，我们在这儿也是希望这个远离毒驾的这个同时啊，生活当中还是远离酒驾啊，酒驾可能比毒驾的人数更多一些啊。 嗯， 接下来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张某开车，但是呢，之前喝了酒了， 还造成了一起交通事故。 哎呦，出事了。 这事儿发生在4月8号晚上，张某参加完同学聚会啊，喝了3两白酒，半瓶啤酒，晚上10点左右，哎，人家开着车回家了。当天晚上啊，这个石油工队的老板赵先生带着几名工友啊，在道路附近作业。为了保证安全，人家专门啊摆了3个红色的锥桶，还有那个警示灯。到了晚上11点左右啊，张某呢由南向北，正好路过这个施工区域。 嗯， 不是喝酒了吗？还开车，对于路边设置的施工警告，哎呦，躲闪不及，这车辆就失控，将在这个地方施工的赵先生撞出10米多远。 哎呦， 张某还几名工友赶紧该送医院去吧。哎呀，这时候张某估计酒也醒了，酒后驾车， 吓醒了吧？ 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这入刑了，不行，要不然我跟我嫂子说说。于是呢，就开始给他嫂子李某打电话。哎呀，李某一听小叔子酒后撞人了，这怎么办呢？匆匆赶赴医院。这嫂子李某考虑到小叔子年纪小，家里边的孩子也小，老人身体状况还不好，家里边经济挺困难的，你现在考虑的还真多哈。 嗯， 出于同情啊，竟然同意为小叔子顶罪。 嗯， 向交警提供假供说这车是我开的。 还真就定了包了， 这嫂子够糊涂的呀。张某一看嫂子愿意为自己顶罪，就离开医院，大大咧咧回家了。这个嫂子当天从交通队回来之后呢，就跟自己的丈夫说了。 回来之后才说呀？ 对，那可不是得回来之后说吗？ 那找你顶包的时候干嘛去了呀？ 那时候没跟丈夫商量呗。哎呀，说我替你弟弟顶了包 啊！ 丈夫觉得这玩意儿能行吗？纸里包不住火呀。 是啊， 要不然不行，你自首得了。后来这一劝，这嫂子也知道，哎呦，这可能后果很严重，及时的向警方自首。公安机关呢，就将这个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了。一检测案发的时候，他那小叔子张某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147.9毫克，这属于严重超标，醉驾呀，这是 醉大发了。 哎呀，经法医鉴定，被害人赵先生损伤为重伤2级，经丰台交通支队事故责任认定，这张某负责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关键就是这小叔子和这嫂子怎么能够这么糊涂呢？ 反正有事还是找大哥吧哈。 啊，找哥哥顶包也 不 对。不 是顶包，你看看人家这个张某他哥脑子很清楚， 啊， 这事儿不能顶包，一定得自首。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千万劝大家，千万千万别糊涂啊！干生活当中有些事情，比如说咱们为兄弟两肋插刀啊，什么事儿是两肋插刀？你比如说你有一些小困难的时候，该帮助帮助，但是这个不是困难，对吧？ 不是，就是在所谓江湖道也好，你仗也好， 江湖道 这些东西都得在我们遵循法律常识的基础之上， 哎， 任何人都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 没错，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关于认真和不认真的事儿哈。这一说反义词，怎么老想起不认真这事儿？是王哥闹。自由撒，你说认真的反义词粗心呐。 嗯， 工作中给人办事儿就得认真对待。 是， 但是生活当中您就别太认真了，这样你生活才能开心。难得糊涂嘛。 哎，这后四个字我特喜欢， 是吧？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啊。 就怕他自己不是。真难得糊涂啊，他就一直糊涂， 那叫难得认真了。袁猫说啊，哎，老奶奶做事儿那就是认真， 嗯， 每次做衣服上都带着那个老花镜，认真啊，针脚可细了， 是吧？ 嗯，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态度，关键是你真的有没有这种态度哈。 对， 哎呀，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希望在一些关键的事情，有一些需要我们认真的时候，尤其是像给人写体检报告，您不能把那上面退格，行了，粘贴， 删的差不多了，一糊涂也不检查。 关键是这种粘贴，这种退格，真的能够让花了体检3000多块钱的谭先生能够满意吗？会不会对这家医院也会啊产生一些信任的这种缺失？ 行了，我估计民航医院这次应该知道问题闹大了，会改进的。 是。今天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生活当中还是需要认真多一点，不过该糊涂的时候，该和稀泥的时候也不妨啊，难得糊涂嘛。 哎呦，好话都让咱俩说了。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以为呢？生活当中的对和错，还有这个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路，还是挺难的。但是像嫂子和小叔子那样的事儿就千万别干了， 差不多了啊。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啊。